第二十四集， 等白思君回过神来时，他已经站到队列的末尾。他瞅了一眼糕点的价格，38元一个，从花骨朵到满开的形态，总共有4个款式，全买下来得花100多。他不禁有点肉痛。不过在向店员下单时，他还是咬牙买下了4个。他想到，梅雨琛毕竟住在荒郊野外，想吃到这样的点心也不容易。而且和主编带回来的几千一瓶的红酒比起来，100多的糕点也确实不算什么。2个小时后，当白思君饿着肚子按响梅雨琛家的门铃时，他突然想到梁如说的好像是对的，他真的见不得梅雨琛受一点委屈。大门没有直接开启，倒是久未响起的可视门铃里传来了梅雨琛的声音。白思君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但他还是举起糕点盒子对着摄像头说， 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 不行。 咔嗒一声，通话断掉了。白思君举着盒子愣在原地，不知道梅雨琛怎么又不高兴了。他思索了一番，觉得问题肯定不在自己身上，因为上次离开时梅雨琛都还是好好的。于是他又按下了门铃。梅雨琛的声音很快传来， 我说了不需要。 白思君皱了皱眉，耐着性子 开门。 可是门铃断断续续地响着电流的声音，梅雨琛没有挂，但也没有说话。白思君的语气软了下来， 这是新品，专门给你买的。 半晌后，大门终于打开，白思君走向玄关的路上，心想梅雨琛或许是写作上遇到了瓶颈，甜食似乎来的正是时候。一楼没有开灯，漆黑一片，白思君把客厅里的照明打开，接着就见梅雨琛正斜倚在沙发上，没什么表情地看着自己。 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 白思君把糕点放到茶几上，然后在梅雨琛身旁坐下。梅雨琛没有回答，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。白思君把粉色的糕点盒拆开，接着拿出塑料勺子递到梅雨琛面前。 来尝尝，樱花味的。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，一动也不动。白思君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他心想，上辈子应该是欠了梅雨琛的，不然怎么总是拿梅雨琛没办法呢？他舀了一勺糕点，喂到梅雨琛嘴边。而梅雨琛的双眼看着糕点，嘴唇明显有松动的迹象，然而下一秒他就偏过头去。 不吃。 白思君的肩膀一下泄了力，他把勺子送进自己嘴里。 你怎么了？ 樱花的香气立马溢满口腔，梅雨琛仍旧没有回答。 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你确定不吃吗？ 白思君又挖了一勺糕点，但梅雨琛还是没什么反应。虽然下午在齐云家里吃了一些东西，但白思君的肚子早就饿了，花骨朵瞬间就没了一半。他心想，还是得给梅雨琛留一些，所以准备朝另一朵下手。这时，梅雨琛终于开口了：“ 你送给我的糕点，为什么你一直在吃？” 白思君的动作顿住，他一脸无语。 喂你，你也不吃，还不准我吃了。 想想也不知道是谁下班后饭也没吃，坐2个小时地铁来给大爷送糕点，结果这位大爷还臭着一张脸，一点也不领情。白思君突然觉得他真是没事找虐。他放下勺子，靠在沙发背上，开始琢磨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梅雨琛告诉他到底为什么不高兴。不过下一秒，他就自嘲地想到，要让梅雨琛敞开心扉，可能比让他码字还要困难。沉默之中，白思君的视线飘到了落地窗外，晾衣架上空无一物。 我的内裤你收起来了吗？ 没有，被风吹走了。 被风吹走？有这么大的风吗？ 梅雨琛惜字如金地回答：“ 有。” 现在这种情况下，白思君也不想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过多纠结。 你是不是在写作上遇到瓶颈了？ 梅雨琛抿紧嘴唇没有回答。白思君看他这反应，估摸着自己应该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 你现在写到哪里了？我帮你看看。 梅雨琛没什么表情。 没写，不需要你帮我看。 这话说的有点冲，不过白思君心想，梅雨琛并不是针对他，只是心情不好。他也不生气，好声好气地劝。 我是你的责编，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。 我说了没写，有什么好看的？ 梅雨琛的语气里带有很明显的不耐烦，饶是白思君脾气再好，也忍不住额头上冒起了青筋。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里窜起的火。 之前不是都写好大纲了吗？那个恋爱游戏， 你不是责编吗？那种垃圾你也看得下去？早删了。 白思君握紧了膝盖，他咬紧牙关，压下想要发火的冲动。 那你最近在写什么？ 小黄文，你要看吗？ 白思君彻底沉下脸来，如果放到两个月以前，他或许还会继续耐着性子好言相劝，但自从和梅雨辰熟悉起来之后，他早已不再像当初那般小心翼翼。 随便你吧。 白思君说的面无表情，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梅雨辰的视线也随他而动。 你去哪儿？ 回去，懒得管你了。 梅雨辰黑着一张脸不说话，白思君最后扫了他一眼，离开了别墅。空空的肚皮一直在叫嚣着抗议，但白思君却没什么心思吃饭。他记得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，说是关系越亲近，就会愈加肆无忌惮，因为你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，所以就不会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客客气气的。梅雨琛倒是自始至终都是一副无所顾忌的态度，但白思君明确感到，自己也有了肆无忌惮的倾向。因为在之前，他绝对不会像那样把梅雨琛一个人扔在那里。仔细想想，他手里确实多了一些资本，他负责的作家还有齐云，不用再在梅雨琛这一棵树上吊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梅雨琛身边只有他，他们是互相需要的关系。所以既然双方都是平等的，他凭什么要任由梅雨琛耍性子？本来应该理直气壮的，但白思君却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他总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坏人。 哎，白哥，你不去吃午饭吗？ 白思君回过神来，他看了眼时间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发了一上午的呆。他扯出一个笑容。 你们去吧，我点外卖。 白思君掏出手机，犹豫了一下，却没有点开外卖软件。他先看了看短信，又看了看微信，梅雨辰没有联系他。他皱着眉轻呼了一口气，突然觉得连交往中的女朋友都没有像梅雨辰这样让他费心过。他不想承认自己又心软了，但事实是他不仅心软，还觉得有些自责。梅雨辰的身边只剩下他，然而他却对梅雨辰说懒得管他，要是他都不管，还有谁去管？白思君烦躁地点开梅雨辰的朋友圈，心想这人哪怕是发个朋友圈，给点心情的提示也好。但梅雨辰最近的朋友圈已经是两年前，内容是几张旅游的照片，估计发旅游的状态也是为了糊弄编辑。白思君无聊地想，他点开那条朋友圈，突然在点赞列表里看到了一个颇为眼熟的头像，是齐云。白思君一愣，后知后觉地想到，原来梅雨琛和齐云是微信好友。这也不奇怪，两人都是悬疑作家，而且又都和宏图合作，没道理不认识。就在这时，白思君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道白光，难不成 梅雨琛不高兴是因为看了齐云的朋友圈？ 齐云在朋友圈里感谢他担任责编，而且当初他对梅雨琛说过，他手底下只有梅雨琛一个作家，而且梅雨琛要是不交稿， 他还会被辞退。这当然不是谎话，只是之后的事谁能料到？